歡迎嚟我 Char Channel， 今次又係我們日嚟做開場，就但係今次唔係講電影啦。點解會有呢、這個呢次呢節目呢，就因為有本書叫做有本同人誌，我哋嚟傾下呢本嘢啦。咁啊，我係末日啦。 大家好，我係阿維。 咁好啦，咁呢次本書咧就叫做呢個責任調查報告，今次係2020年嘅版本。咁呢本書嘅呢本係本同人誌啦，咁係個作者咧就係啱啱阿維講嘅。本書不如等佢自己介紹下先啦。 好，咁呢本同人誌咧，如果大家有去過呢個同人活動咧，好多時咧都會見到我喺度擺檔啦。咁可能亦都有啲人係唔係好熟悉呢一個同人場嘅，咁我可能會解釋一下呢本到底係咩嚟咧。咁其實我就訪問咗好多香港嘅宅啦，咁其實今次就破紀錄啊，有600多位嘅宅啦，俾我訪問咗。咁我用一個 要補充一下，係呢個問卷調查形式去問嘅，唔係真係口頭訪問。 係啦，咁我就用咗一個網上問卷啦，咁就等大家去填一啲嘅回答一啲問題，咁咧之後咧就好似一啲嘅民意調查組織咁樣咧去做啲統計，咁啊再用同人誌咧去發表呢個結果嘅。 就呢本因為喺日本咧，其實好多呢類咁嘅點講啊，比較資訊性嘅同人誌嘅，但係香港就相對比較少啦。尤其是呢個香港本地嘅 ACG 宅嘅生態呢啲咧，就更加唔會有其他人去做嘅，一定只能我哋香港人自己做嘅。咁啊，呢個係今年係第幾本啊？ 我喺2007年咧曾經出過一本，跟住就2017年、2018年、2019年咧都有出過嘅。 係啦，咁就我記得當年係2007年嗰本我都有買嘅，我記得。 咁所以今年第五本嘅啦，已經。係 啦，跟住後屘2017年再見到的時候咧，就我記唔記得我揸喺你個攤度，真係質 Q 你。 我記得，好深印象嗰陣時。 啲數據點樣嚟？點樣處理？乜乜七七？因為其實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個處理好似唔係太正統。咁因為我唔知你個啲話，你本身嘅專業如何啦，就唔似係一個正經啲嘅統計會做嘅嘢。因為正常統計就有啲門檻啊，點樣統計先取到個名啊？咁我仲要講多少少，就係一啲正常人好多人嚟對理解一個統計學咧，有個好常見嘅誤區，就係我哋樣本數取得多唔多，同個調查準唔準呢樣嘢，其實兩者唔係有個必然關係嘅。以香港嚟講咧，香港大概700萬人口啦，大概攞500多人就已經有個相當嘅可，即係已經有個相當嘅可信度噶啦，即係咁。佢會即係喺統計學上啊，就已經係認為呢個係可以足以做去反映到呢個當個群組嘅人。即係講緊，如果你係幾百個嘅，咁你可能你當然唔使抽幾百個啦，你幾百個可能抽10多20個，佢有個可信度嘅公式喺度嘅，咁我哋就唔喺度講啦。咁就我哋以香港嚟講咧，本來抽幾百個咧就已經好準確嘅啦。但是呢就有一個很可惜的地方，就是我們用過是民志願的問卷調查形式，在統計學上這個並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方法，但我們沒辦法了。 是的，因為人力關係只有基本上只有我一個人做的，這個開頭 有一點不止人力關係，因為我們的 問卷很詳細，就是你這麼多問題呢是不太容易有以一個隨機訪問的形式去拿，因為大部分都會拒絕你。 是的，因為大部分的人發現他自己都可能填了半個鐘或者一個鐘才填完那份東 西。是的，除非你的號召力非常強，就是我舉個例子，就是文記香港民間記者會，我記得係佢哋嘅問卷咧就出名長噶啦，要填10多20分鐘嘅，即係都係10多20分鐘咋。我哋呢度呢個地方平均要30-40分鐘嘅嘢。 係啊， 即係咁，所以咧就個志願人數會少咗好多，個 sample 數咁個隨機性就更加會受限於我哋宣傳啊嗰類問題。雖然今年就好似好一啲。就因為sample 數第一比較多啦，第二就係接觸面會廣咗少少啦。其實每一年都好咗嘅呢樣嘢，就但係只能講我哋盡力咯。連阿鐘庭瑩都搞唔掂嘅嘢，我哋唔可能搞得掂啊。同埋就係另一樣就係、是、又係鐘庭瑩都搞唔掂嘅嘢，就係講緊sample 佢屬於一個自我申告嘅嘢，即係點講咧？即係譬如。譬如佢個問題係你問你幾多歲最基本㗎啦嚇，呢個基本資料冇辦法。我哋呢個一定要問嘅，因為會關乎你又會關乎你問答案嗰度，一定要兩者要有相關，即係我哋後面會提得到嘅。 咁我哋問，我哋已經係盡今，尤其是今年啦，盡量就減少問大家知個人資料嘅問題啦。雖然就嗱先講啊，就算黑警嚟搜我哋資料庫咧，佢都唔會搜到任何人嘅資料嘅，因為我哋根本冇攞到。 係啦， 啊咁啊，佢但係基本就係年齡，或者年齡性別。同埋好似年再啲年齡性別 係啦，得呢兩個啫。 之前仲會問年收入啊嗰啲嘢，今次就唔問啦。不過改為問呢個政治相關，因為今次嘅主題 係 呢、這個 就係、是、同呢個抗爭有關嘅一個主題啦。 係啦，所以個封面都係黃色嘅，大家見到如果你見到實書嘅話，就見到個封面都係黃色嘅。咁啊呢個佢今次因為好得意㗎，我講少少啦。在这个差不多是19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想着、到底这个宅到底是不是一个比普通人更加 更加黄的嘛， 不是我想的是不是更加港珠，即是没办法，即是因为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 call 人个人上街游行，我认为 call 人上街游行合法的，先说合法上街游行，人都唔懶啊，唔得閒啊，唔想起，佢又冇咁白嘅，又有嘢做。我睇佢有嘢做生，我自然知道佢唔會嚟噶啦。即係如果即係如果即係咁樣，即係會好多佢哋反應好冷淡。咁到底係咪我身邊嘅人嘅問題咧？到底係咪我身邊嘅人特別懶啊？特別唔問世事、唔問政治啊？定係乜嘢咧？我想知嘅嗰陣時。咁所以我就諗翻起呢本嘢，因為之前其實呢本啱啱講到啦，其實一路都買開，我係讀者嚟，我本來係讀者嚟嘅，即係咁啊，所以咁啊，等我咁，然後咁啱就咁巧就 係啦，就係、是、我啱啱想做呢本同人誌嗰陣時咧，就諗起哇，有一個人一定要揾嘅，呢、這個就係每日幽靈。 因為之前口水多多，意見多多，多多事實係咁追住曬啊嘛。 系啦，因为以前嘅主题咧，我自己一个勉强都 handle 到，就虽然可能有好多甩漏啦，但系一关乎啲比较敏感啲议题咧，就真系要揾人傍住咧，咁就有好多系可以漏洞啊，或者盲点咧，可以睇得到。 即系唔系似老卖路啊？因为老老实实，我真真正正走上街头都不过是一四年嘅事，唔系跟住个调查咧，真系唔止早大家太多，同大家差唔多嘅啫，其实。即係雖然我關心政治咧，就要數到去六四事件，即係嗰時候都幾歲，就 OK 啦。咁呢個陣間我哋會可能會睇，我哋陣間會睇一睇嘅本書。咁啊，最後就攞翻本書出嚟啦，就咁啊，結果又咁啊，有本咁嘅調查啦。咁原本咧就係 prefer 就係令幫大家了解一下香港宅圈生態。其實唔好話抗唔抗爭先啦，主要都係到底譬如話我中意邊套動畫，到底係咪大家都中意嘅咧？雖然我哋會有呢個日本方面嘅調查，或者係呢個其他地方做嘅調查，但係香港本地嘅調查咧，其實好似唔係好過。 係啦，因為日本方面你會好多嘅雜誌啦，又或者網上啦，譬如都有幾萬人啊，或者幾千人去做一啲嘅統計調查。 唔好話佢會唔會有利益相關嘅問題啦，但係正常嚟講，佢哋有唔少嘅嘛調查，你準唔準就另一回事啦，最少有咯。但係香港係唔好話準唔準咯，直情冇啊。 到底香港是跟日本的風還是香港有自己一套的 style 呢？ 因為通常情況下，香港的 ACG 宅，尤其是日系 ACG 宅，就是很跟的，但有些地方是三不時會有個例外的。我舉個例子，就是譬如這個好像雖然不是很宅，只向一點點妖怪手錶，在日本曾經一度是打贏 Pokemon 的，但香港是從來沒贏過的。香港也有播的，無線也有播的，印象中雖然我沒有看過， 好似潮系一瞬即逝啦。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入电影睇《妖怪手表》个电影，套嘢做得唔差噶，但系冇咩人睇噶。Pokemon 就爆晒噶。即系可以见到呢、這个，但系喺个港日之间咪有个差距喺度。 系 啦，咁样就有我哋本地嘅调查会好啲嘅。所以呢个我谂应该系咪你嘅初心啊？即系而家唔中意讲勿忘初衷啊。 其实都是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自己或者你的圈子认为的一些东西，可能跟这个整个宅的群组去相比又可能差很远，即是有一个盲点在这里，你自己不知道整个宅的走势或者趋向，反而就透过这本书可以给你知道，咦，原来现在的宅是在想什么东 西。尤其是这个香港就大家主流是用 Facebook， 大家知道这个 Facebook 万恶演算法呢，其實就好容易令到你真係只有同你思想好接近嘅人先會喺你個朋友圈入邊。唔好話朋友圈啊，你嘅留言得只有佢哋睇到嘅啫， 無論佢係咪你嘅 friend， 你真係只有嗰類人會見到。咁嘅情況下，你就好容易就係會以為，原來邊套邊套嘢唔係大熱嚟㗎。我身邊所有人都睇，但係你身邊可能全部都係就係真係僅有就係嗰個圈子入邊嘅少數。 就係所謂圍爐取暖啦，現象。 即係我哋香港就咁圍爐啦，台灣叫同温層啦，嚇呢個。咁啊，政府呢個情況，咁啊呢個比較，雖然我都要重申一次啦，即係唔係踩你啊，好認真，因為呢個冇辦法嘅，即係因為主要第一個就發布都係 Facebook 咯，其實多少少都仲會有圍爐取暖嘅問題嘅。不過就因為我哋大家都好積極宣傳，今次我見到好多因為平時唔多見嘅人都有份去傳咗去，咁相對就可以突破少少同温層。雖然主要都在翻個宅圈入邊啦，呢個就好正常嘅。係 啦， 因為我哋目標就係宅圈啦。我哋雖然書入邊有寫到嘅，但係我諗你講一講，我哋啱啱講咁耐宅咧，點先叫宅先？ 其實呢個就拗好耐㗎啦。咁即係方墨，其實我記得係最開頭就係講宅嘅定義啦。嗰陣時係中大搞講座啊，大家拗到火爐 歷史嗰啲， 我有去聽啊嗰陣時。咁所以就因為一拗到宅咧，大家個定義咧就可以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定嗰啲比較寬鬆嘅都冇話寬鬆嘅，但係有啲 guidelines 俾大家咯。譬如有時你係要，譬如使得多錢啦，譬如一個月你至少可能使超過1000蚊啊，或者你起碼你每日你都睇一個鐘頭動畫，咁你先算係宅啊。 用我喺度套下租啊，因為我冇理由，即係理論上我。即是你叫監修啦，對我老實講，我覺得我比較似顧問嘅啫。即係顧問俾意見，監修係有決定權嘅。即係我應該係顧問比較多。即係但係我呢個我冇辦法去支援，就係點樣定義？因為如果你問我定義嘅話咧，我唔會用數具體一個數值。第一就係會佢會跟住通貨膨脹會受影響啦，會受經濟因素影響啦。所以類似啊，其實通常會用個收入。百分比可動用收入百分比，仲要係即係唔係話你揾20000蚊就最少要揾最少要使2000蚊先算，即係講緊我可以使2000蚊咁啊。如果使到500蚊以上就算好多啦。即係因為有啲學生可能得幾百蚊，但係佢已經攞咗200-300出嚟，咁算好多咯。但係如果你收入3-4皮，咁你都係攞200-300蚊出嚟，其實真係跌咗噶咯。即係會有咁嘅情況，但係就具體少，當然有具體有個好處啦，就係。我而家問你，我而家隨口問你，你嘅可支配收入係幾多？正常你都要諗一諗，未必好快打得到。但係如果話我你使錢多唔多加1000蚊，你好快你就可以差唔多咯嚇。即係頭先講，不過要再提聽啦。我哋方墨當年出嚟嘅定義，其實我而家依然堅持嘅，其實係仲鬆過你呢個定義嘅。因為咧，我最主要就係最廣義嘅宅咧，就係你認為係就係嘅。係 啦，其實我都係咁樣 自我宣告嚟。其實呢個入邊，我要更正翻啊，唔係，因為呢個強調翻啦。其實佢入邊都係一樣話，你自己係嘅，只不過佢話，如果你唔知道你係唔係，我哋仲有個指引係你嘅。 係， 因為有啲人真係我算唔算炒咧？因為我當年你講講座嗰陣時候，我係唔認自己係炒嚟嘅。雖然次次都俾人套中 。但其實呢份問卷咧好神奇嘅，就係好多人同我講咧，喂，好填曬喎，好長喎。咁其實咧已經篩走咗好多唔夠宅力嘅人，到最尾真係可以填到最尾一題咧，佢都係有翻咁程度嘅宅。 呢個就係咁啊，係呢個我哋方墨。其實主要是我老實個方墨嘅宅定義係我搞出嚟嘅，就係呢個行動上，你有翻咁上下行動嘅相應行動，你先做到，因為你冇翻咁上下熱誠，你填唔曬份問卷嘅，呢個係事實嚟嘅。而不過今次就再特別少少，就係你如果你對抗爭冇興趣嘅話咧。雖然佢有個選項，就係你可以 skip 咗佢啦。所以我哋都抗爭相關，我就得翻400多人啦。 有500多。 係500多，有冇事記錯啊？咁啊有500多人，即係少咗幾十到百零人嘅數字，就因為有扎人係我冇興趣，我對宅抗爭冇興趣。其實老老實實咧，呢扎人咧，你可以當佢係中立及藍絲嘅集合體嚟㗎啦。老實實，你應該咁啊。所以點解個數字會有少少變薄？呢個就。咁但係呢個我覺得冇辦法噶啦，呢個就係、是我要提一提啊，咩唔好當佢絕對準確，呢個甚至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統計。係 啦，但係俾大家一個參考或者指引啦。 係啦，咁啊，即係希望就雖不中亦不遠啦嚇，咁啊， 咁啊，佢今因為今次降樽為主題啦，咁啊，仲有啲行第一，我哋都分咗幾 part 啦，我哋可以講講少少內容啦。 好啊， 主要內容希望各位就買書應該呢個應該你講，不過我幫你講埋。 係啦，咁我講下啦，就係呢、這個即係嚟緊嘅禮拜日啦，咁就咧Petal Ring 四啦，咁就係 Day Two 即係星期日咧嗰一場咧就會係首賣啦，呢一本《賺調查報告2020》。係 啦，即、就、係、是、即是話呢、這個呢、這個六日之後。即係呢個出街嘅六日之後，如果你睇得慢嘅話，你即係如果你跟 podcast 跟得唔緊嘅話，可能出咗街你先啦。不過唔緊要，仲預計有可能即係也許未必戴好曬頭盔啊，會出電子版嘅。即係之前好似冇 之前都未試過嘅。 係啦，但係你知大家而家呢個咩形勢啦？今日四廿幾人好似。 嗯， 即系所以呢咁嘅时势就即系大家， 即系活动减唔减成都未知。 活动减唔减成会唔会临时嗌取消？如果临时嗌取消的话，如果你又想马上去尽快睇到咧，应该都系睇电子版会快啲啊。 嗯， 我咪前唔记得，唔记得同你确认，我而家咪度同你确认。如果真系咁，大家例示。Touch Wood 讲句，佢真系取消咗，你都电子版应该会照出。 但系其实仲有个 RG 嘅。咁所以 之前我諗 PR 會取消 RG 都應該都幾難走甩甩嘅啦。 嗯， 係啦，咁啊， 到時再會有公佈啦，大家留意。 RG 你都有實體版噶嘛？ 都會照買嘅。 咁啊，咁都即係視乎大家需要啲乜嘢，因為我調翻轉你同我講咧，你叫我睇實體書咧，真係攞條命。 嗯。 而且呢度入邊即係唔係彈啊，即係啲字係好細。因为要塞尽量多啲资料啊， 其实我都有谂过噶，啲字大啲，咁但系印多啲版，变咗个成本就会高好多好多。 而且揭起嚟都唔方便，因为调翻转呢啲咁资料性嘅书咧，你一页入边啲资料太少嘅话咧，系咁揭嚟揭去咧，你睇嗰都唔舒服，睇嗰都唔方便。所以而家呢个咧，真系只有我视力特别差先会有问题啊，放心大家，即系 应该系冇问题嘅，大家睇落。 應該冇問題啦。咁啊，佢就咁啊，睇一睇，咁啊，大概講下入邊有啲咩內容啦。 係啊， 嗰啲最終都冇，啱啱都未提佢嘅。咁佢會問我哋用個問題同我哋會睇翻我哋問題出嚟嘅答案啦。你要大概要知道，首先一啲嘢就一定要問嘅，冇辦法。年齡、性別，即係呢兩樣嘢就你放心，呢年齡淨係年齡性別係唔可能揾到你本人出嚟。 嗯。 咁啊，而且今次咧就係呢個我建議嚟嘅，就落個加權處理呢、這個相對嚟講就比較接近統計專業少少。 係啦，其實點解要加權呢？就是、因為每次嘅填問卷嘅男性咧壓倒性地多，有七成位以上。 之前嘅做法就係落門監，就係、是、盡量女性就唔限，因為佢一定唔加半，男性就要限去某個數目，咁樣就會令到。唔係好似唔係好點解唔好爽咯，即係第一就係、是、首先會唔爽啦，就係、是、喂我咁有熱誠，但你又唔俾我填，好似咩喎？ 結果咧有個情況搞笑嘅就係、是、咧有啲人咧係扮女仔去填，因為女性個 quota 仲有男性已經截咗字啦，咁所以佢扮女仔，跟住又喺個 remark 度寫住咧，其實我係扮嘅。 哦，咁佢都算誠實啦。 但係我就唔知計唔計佢個數據好啦。 即係如果即係佢都算誠實，如果係嗰啲。最終都不答的話，那讀得計算不好，計算不計算好呢？而且它可能會有個數據污染的問題， 是的， 因為它是一個不誠實的，即我們如果我們雖然我們只能是盡量相信那個誠實，但它說到明是講大話的話就 很尷尬了， 是的，很尷尬到底，但是這個加權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雖然先說要這個就我要戴頭盔，因為我真係我，因為我好努力揾過啦。我唔知阿權你啊，喂，你知唔知啦？我之前係為咗加權嘅數字咧，都要加幾多咧？其實我係揾過，但我真係冇辦法揾到香港到底窄圈嘅男女比例係幾多。 嗯， 因為所以我哋最終只能用呢個香港嘅男女比例去分嘅，因為點樣釐定咧？如果你係話同人圈嘅同人圈陰性陽衰，大家知噶啦。 係咯。 但係係咪真係代表全香港嘅窄圈嘅咧？好似又唔係噃。 咁同人同宅都好大嘅唔同啦， 即係視乎你對宅嘅定義，可以好差好遠咯。咁唯有只能係粗略就攞翻呢個香港統計處，因為呢個香港統計處其實唔係我中意話，唔係我好中意鬧呢個政府，但係香港統計處咧，我係好中意去上佢嘅網站，因為佢嘅資料係其實好有用嘅，對好多研究都好有用。即係我自許尚算是半個傳媒人，都係做。你先嘅評論啦，你咁樣要講啲數據出嚟，你要計數據，即係我哋而家講男女， 咁你只要咁啊，佢要去教，咁我哋用個香港嘅男女比例去加權翻佢，所以咧就係理論上你男性嘅票咧，其實係冇咁有力嘅。 嗯， 呢、這個就係、因為佢男性嘅佢數目比較多，如果如單一一咁反映出嚟咧。咁就變成男性嘅聲音咧，係會比女性大咗。 係啦，即係你會喺啲排行榜嗰度咧，譬如女性嘅排行榜咧、嗯，就會變咗係男性話曬事啦。 係啦，咁而且仲會出現個情況就係咧，佢唔會俾到個合適佢唔會，仲要唔單止係男性會偏多，仲係不反映香港嘅性別比例。 嗯， 即係因為其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香港係女性多過男性。淨成個香港，雖然佢個約略就真係多少少嘅啫。咁啊，呢個數字我哋入書入邊會有提到嘅，我已經唔記得咗當初嘅數字，我就記得，因為恆常都係香港係女性多嘅，佢51.15%同呢個46.85%中間嗰兩 percent 邊度嚟嘅咧？即係呢個就係我你當我有少少搞嘢又好，正視正確好啦嚇，係有第三性嘅我哋今次非常之平權，即係呢個第三性都有嘅。但係第三性嘅數字更加麻煩，我呢個阿維應該記得㗎啦，我哋係拗咗段時間啦，最終就冇辦法啦，咁啊攞個大概數2%，因為香港統計處冇呢個數字，咁、我只能攞啲香港嘅香港都有統計過第三性嘅數目，但係你知啦，根據第三性嘅定義咧，就好個數字可以差好遠嘅，我見過最低0.5%去到最高8%，我都見過嚇、第三性8%。因為佢 LGBT 全部計曬落去，但我同性戀唔代表我唔係男性嘅喎，即係明唔明啊？ 係啊， 即係所以佢出現嘅數字就好奇怪。咁、我哋只能約略出2%，2%係比較多嘅研究認為係呢個數附近，即係第三性啊，唔係指男性同唔計男同戀，唔計男性戀同男同性戀同女性同性戀噶，因為呢個只係性取向問題，並不是佢本身性別認同嘅問題。雖然最終我覺得有少少搬，即係大陸中意叫話搬起石頭呃自己一腳，即係揾自己笨柒。用翻香港嘅講法就係好揾自己笨柒。不過都平權啊嘛，而家講啊咁啊呢啲，首先就第一 part 即係啱啱第一 part 度啦，就佢會講翻個年齡性別呢啲呢啲純粹就俾大家嘅參考資料。呢、這個如果你想睇，你想認真嚟研究睇呢個嘢嗰陣時咧，我建議你將呢一頁另外抄低個百分比出嚟，或者係因為其實我哋後面會有個加權加咗，已經加咗俾你噶啦，所以你可以粗略地認為佢係代表咗香港嘅男性同女性嘅聲音，已經代表咗噶啦，唔會有好大嘅差別嘅應該。咁啊，佢會part two 咧，就係一啲part two 係一啲比較傳統少少嘅問題啦，即係往年都有噶嘛。即係呢一 part 就係一啲譬如你最中意嘅聲優啦，你最中意你中意動畫啦，你中意邊套動畫啦，邊套對你失望啦，呢啲都係上年一應該每年都有啊， 係啦，即係定翻嘅一啲嘅問題啦。 啊，即係因為佢咁樣因為個一個正直向嘅追蹤就係咁多年嚟有冇咩改變呢啲嘅廢話咧，一定係個講片嘅就算係聲優都好啦，你會見到啲人起起伏伏嘅。 嗯， 即係聲優方面起起伏伏，我想特別提一提呢個水樹嗰邊嘅問題。因為我哋個啱一路唔記得提，我哋問卷個時間係2019年嘅幾號？ 應該係啱啱係去到呢個今年嘅年頭啊。其實今年年頭問嘅。 啊，咁所以佢個相關嘅只係去到今年年頭嘅啫。本來咧，我哋就係跟手就農曆年就出噶啦。 係啦，就係諗住2月嘅 PR 出嘅。 即係然後中共屌你老母啦！呢啲即係佢多撚借呢個中共肺炎。咁結果就變成我哋。啲活動全部 吞啦、啊， 全部取消嘅取消，吞嘅吞，咁結果就 吞到而家都唔知得唔得， 都唔知吞唔到。 我就輸就會自 己人嘅啦。所以個時間就會有個資料上係有個半年嘅滯後嘅，呢、這個就真係今年先有嘅。上年之前係我見到都貼得好近嘅咯，即係呢個。 我基本上係做完之後即刻就去分析，即刻出嘅啦。 係啊，即係係嘛？佢會有啲除了一個數字之外，仲有少少分析嘅。呢個所有問題都係有啲咩啊？但主要係阿維寫嘅， 老老實實有些東西我是不認，我是不完全認同的，不過就除非我很有意見，如果不然我都不會落案的，因為一般是他的書，我只是加把嘴而已。有少少你會見到監收，他寫監收案的部分就是我的，就是個監收，所謂的監收就是我了，我會有少少這樣。所以有些東西我是想特別再看一看，就是那個 分析上面有啲咩嘅想補充咧？ 啊，即系嗱，呢個就點解要講翻時間？就係講緊，主要係講緊水樹嘅問題。因為水樹咧，就我印象中，如果你係追新聞，尤其是我哋 Otta Channel 嘅上下主要係新聞嗰邊啦，你就會聽到水樹揾大陸錢，其實係2019年就已經係好明顯上曬台噶啦。即係喺個問卷調查範圍內嘅，咁問卷調查後咧，你仲發現咗幾單嘢，即係同成龍合照啊嗰啲嘢咧，就呢度入邊冇反映到出嚟嘅。 即係你講花澤香菜嘛？ 係花澤，咁啊唔好意思啊，口誤啊，即係佢個跌幅咧，其實呢度係冇完全反映咗出嚟嘅。下一年咧應該仲會再跌嘅，咁當然亦都包括佢其實。佢就嚟忘記咗自己係聲優嗰啲，聲優佢配音係少咗好多，即係可能係要讓新人啦，可能係專業嘅咩啊？佢你跑得多 live， 你就要配音就會少咗咧，好正常，呢行程問題啊嘛。佢嘅行程應該係滿檔嘅，但係我哋見唔到咯。即係咁，所以會有呢個就特別呢個牌，我要特別提一提，係截到去2000頭嘅啫，就唔係去到而家嘅。冇嘢。 嗯。 咁仲有跟住落去就话呢啲边度动画好啊，边度动画唔好。 咁大家买书就可以见到呢个最新嘅走势。不过大家其实第一名咧都估到系边套噶啦，最受欢迎嘅动画。 主要就系要睇一睇，就因为今年加权嘅关系咧，同往年相比咧，就女性嘅声音会重咗好多。因为往年系。500-200啊嘛， 都系6-4啦。 啊， 往年就 有差唔冇咁多，应该 差 7-3啊，应该系 6-4-7-3左右啦。 系啦，咁就同而家咧就系51.几对46.几啦，即系好似好 Q 似泛民对建制嘅票，即系呢个比例咧就相对嚟讲系女性嘅声音接近放大咗一倍嘅。但呢個先係嗱，先講啊，呢個係只係以往嘅不平衡，修正翻到而家比較平衡嘅，所以其實老實實呢個先係增長嚟。因為我係有啲 friend 咧，一路以為女性向好小事，女性向小事，唔係話女人能頂半天天，你邊個講啊？自己揾啊，揸住本紅書仔講啦。咁啊，呢度就係問題，就係佢真係有翻咁上下影響力嘅。咁所以你會見到點解佢嘅排名就？其實有一半係呢個排名啦。老實講，我覺得女性向排名嚟啊，因為呢個真係因為女性向女性都會睇嘅一般向或者女性喜歡嘅一般向啦，先係最大宗嚟。 嗯， 即係因為呢個入邊都係冇女性冇純女性向嘅，即係相對冇噶啦嚇。即係咁，因為純男性向同純女性向咧都好難喺呢度入邊贏到嘅，因為簡單啫嘛，大家都。你純女性係咪得一半人咯？純男性係咪得一半？都係得一半人。 所以喺排行榜嗰度咧，就一定打唔入十大嘅。 我其實有少少期待過喺十大尾嗰度咧，會有啲純男純女性嘅。即係不過就可能香港就真係比較偏埋一邊，即係個偏好男女偏好咧偏得好咩？令到個中間真係只有中間先大家都出嚟咁。咁啊，再啊，咁啊，呢个边套动画咧最令人失望？我谂大家唔会谂第二套噶啦，即系等于你今年2020年问边只 game 最令你失望？ 唔系咯，大家众望所归啦。 除非今年仲有啲咩新嘢啊，2020年仲未过，但系如果而家去问你嘅话，你都唔会有 L 字头嗰套嘅第二个可能性啊！我支持游戏啊，即系咁啊。咁啊，其實都可以睇睇，咁其實都唔介意講啊，動物朋友， 冇人會有異議嘅咧。 佢個王者寶座係唔可能有人懷疑嘅，即係連我哋今年講 Last of Us 嘅 part 都係最終都係攞動物朋友二嚟比嘅。雖然我覺得有少少個可比性唔係好高，我哋之前個有個專題去個 podcast 就提到嘅，咁有興趣可以翻返去聽啦。 但呢、這個呢條題目咧，呢類題目咧，我會特別收錄埋咧，大家覺得佢可能最好或者最差嘅原因。 咁你就會知道，咦，原來有啲人會咁諗嘅，或者有一啲嘅比較意見好絕或好抵死嘅，咁你就會從中睇呢套就會得到樂趣啦。 大部分啦，先講我冇睇嗰啲，我冇辦法講啦。有睇嗰啲其實都係個預想範圍之內嘅部分，因為我有睇的喎，大家都會有睇到，但有啲就係絕或，最主要唔係新奇，唔係個觀點唔係好特別，我係聽過嘅，但係好絕話嗰啲句子，可以睇下。係， 我又截錄咗啲比較精彩嘅一啲意見出嚟啦。 啊，仲有歌就唔係恆常嘅，即係講往年都好似係往年上一年有，19年一定有，我記得我有填過嘅。但係再前有冇啊？呢、這個手機遊戲嗰部分好似咁，好似唔係冇咁歷史悠久嘅，但係都唔係今年先有嘅。 係啦， 咁啊最意外就係 Band Jam 竟然咁高位。我真係冇諗到 Benji 咁高位，不過後尾就係因為佢個女性觀眾意外地多，因為 你個我都估唔到嘅呢個， 係因為阿高木講阿高木即係武士道個社長啦，記錯名冇答啊，佢嗰陣時講佢嘅估計入邊咧，呢個係男性向嘅企劃嚟嘅。佢冇諗到咁 Q 高個個比例會高到咁嘅地步， 即係會唔會係呢個香港特別嘅情況呢？ 我覺得係香港特別情況嚟嘅，因為好你攞個例子就係 Idolmaster 嘅女性比例都冇咁高，因為日本嘅調查入邊咧，女性向呢個 Band Jam 同呢個 Band Jam Idolmaster 同 Love Live 入邊，女性向最多嘅係順序係呢、這個。在呢個 Idolmaster 再落先係 Band Jam 再落先係 Love Live 女性向嘅比例，男性向就調翻轉啦，唔使睇啦。所以香港係真係特別多女性中意玩 Band Jam， 令到佢個評價高咗啲。黑蘇人最近就好多人都呢個就我就不意外嘅，對某啲嘢嚟講，日日講今年一定到嘅呢個 get， 我哋好似講咗三年，我哋博家上邊講咗三年，今年一定到，到而家未到。即係雖然我都有句啦，今年我之前都講我都。最開始講嗰陣時候，我係話2020嘅，但係2020都好似實現唔到啊，即係同我啲補選差唔多嘅啫。啊，咁啊，呢個就係統計翻邊有玩 game 啦。老實講啦，我想講嘅係《公主連結》，我通常我叫基連嘅，大家知噶啦。基連入邊咧，男性向嘅比例其實意外地低，即係好認真。我印象中咧，基連應該係唔會有女仔玩嘅。即係到底嗰啲係呢個所謂嘅呢個宅女，宅女同婦女唔一樣啊！搞清楚，到底係所謂嘅宅女啊，定係填錯表嗰啲人咧？定係咩？我真係唔知道。即係香港女性最女仔接受嘅遊戲，依我哋唔少男性向嘅嘢，佢都會玩。 係啦， 即係所以你變咗呢個表咧，就同動畫唔似啊！同動畫就係、是、通常都係兩邊都殺嘅先會多啊嘛，但係呢度入邊咧。男性向或者純男性或者純女性向的作品都會有術到去，都幾得意。即係咁啊，再落啦。即係嗱，頭先我如果我有啲咩 up Q 錯咗嘅，冇打頭啊。即係我哋雖然係望住個表達，我哋睇得唔太清楚啲數字，因為即係咁呢個係上一年有冇？我唔係好記得。上一年電子遊戲即係唔包括手機 game 嘅電子遊戲。 上一年係都有嘅，但係我就分咗係日版同埋呢個即係歐美嘅遊戲，咁分兩條問題。今次又綜合埋一齊問。 而且就呢個係處理階段，我哋先做嘅就係、是、我哋撞到個問題就係、是、咧。咁你如果淨係指定，我哋攞個例子都係呢個《世界傳說》嘅。因為今曠野之息係多咗好多啲非系列嘅玩家去玩，因為呢個唔係我吹水啊，即係呢個至今最有趣的 open world game， 冇呃你，真係冇呃你，真心不騙。咁嘅情況係吸引咗好多非系列嘅玩家，但係如果你淨係寫曠野之息。咁到底係點樣計法呢？ 唔係有咧，好多人寫就咁寫曬大傳說。 係啦，呢個就係問題啦。到底佢係指邊個咧？仲有啲咧就係會自己打自己。咁你話咁 Pocket One、劍盾、Let's Go、包括埋黑霸啦，前面仲會有。咁到底應該分開計定咩嘢咧？如果你將佢完全分開曬計，咁好似又唔係好公平喎、 啊。就可能全部都係實名二話，就收錄唔到呢數據。 而且仲會有佢仲要再一個係淨係寫系列作嘅，咁啊大鑊。咁通常就咁，最結果就係、是、取全部都歸曬落系列作度。 咁樣就會俾個比較點講啊，真係有用少少嘅數據出嚟，比較容易直觀啲喺度。然後 mon 即係呢個真係香，嗱、這、呢個又係香港限定嚟嘅，即係爆咗數啊！即係因為香港誒中意 mon 嘅程度咧，係超越全世界所有地方，真係全民受、全民列榮，真係得香港人做到嘅啫。即係所以呢、這個要睇到呢個數，佢係攞第一都不意外。反而 Minecraft 咧喺香港嘅比例咧係比較低。可能因為香港人忙咯，你知 Minecraft 幾食時間嘅咯。 但係啲小學生咧，或者中學生就比較中意啦。 乜有時間啊嘛？係啦，我翻工翻到屋企可能得一個鐘打機，即係唔係話健康遊戲一小時啊？係講緊你食完飯沖完涼，你最多一個鐘頭打，你仲要處理一下啲 Facebook 啊，嗰啲碌下啲 email 嗰啲嘢，剩翻你可能真係得一個半個鐘頭打機。咁你仲同我想砌 lego 砌到天荒地老未砌完啦，所以相对嚟讲，香港人真系比较忙，所以佢会低少，比较低，比平世界平均会低少少。咁啊 ，Pokemon 呢啲就好正常啦，呢啲就全世界都中意噶啦。反而男女性系嗰度咧就我几意外啊！老实讲，女仔中意打咩机咧，我系一路都掌握唔到啊，即系。成日都啲咩 O， 成日有啲咩 OL game 咧，即係嗰啲以前NDS 嗰陣時係咪好興呢啲嘢 OL game 嘅？呢度入邊咧係有嘅，即係 Overcook 啊 ，Overcook 呢樣，其實 Overcook 比較接近 party game， 但係你勉強可以將佢放落去咯。大部分香港女仔咧都唔係特別中意個呢類所謂 OL game， 都好 hardcore 喎。即係玩起嚟都好 hard 嘅話，反正男性就唔使講啦，即係呢啲都係啲車窗球最多啦。 係啦，正路啦。 啊，即係咁啊，再落就呢、這個都係歷屆都有嘅，即係佢即係雖然老實講，我唔介意喺麥前面講呢啲，我覺得呢個問題咧都幾真係只有業界或者係某啲策劃嘅人會特別有用。 係啦， 就係、是、你去邊個同人活動？咁 參與率有幾高呢、一班人？ 而且可能係因為咧即係最核心嘅人先特別熱心，老老實實講人數最多一定係 CP， 呢個肯定嘅。但係 真係龍頭啦。 嚇、唔係佢本身有幾領導力，或者即係先講我冇從來冇貶低啊葉生嘅努力啊、葉生嘅努力，我真係開咗眼內嘅，我睇住佢出嚟，同佢當年傾嗰啲嘢都俾啲意見啊，嗰啲嘢佢都亦都從不斷咁見佢進步。問題就係、是、你真係講去到香港最代表性，你要麼以前搭可能搭 C 搭，而家可能搭 O G， 真係 C P 暫時無論係日佢係乜嘢都係好難比較難代表香港動漫展，但係佢喺動漫展隔離，因為佢同動漫一齊咧，那個入場嘅人數比例係會比較多，尤其是有啲咧，我覺得我只係宅。但是我不會特別去看同人，因為宅不一定看同人的嘛，剛才我說過，但是他可能他會去動漫節，去完之後旁邊有個 CP 就順便 去一下， 所以他的數目就是相對比較多、樣咯，這些就是往年都有的，你可以年年看著他的信，即你可以看著你不怕說，沒被律師信我，我不收你的，我哋睇住 C 得个排名越嚟越低，即系 咁佢继唔继续搞，其实都未知啦。今年、今届已经取消咗。 唔系今次你话暑假嗰、那个 系啦， 因为农历年嗰、那个真系见佢好惨噶，老实 嗰、那个我冇去过。 有时我见佢太惨咧，即系有时不自，即系有啲所谓嘅抗争派啦，即系呢个或者嗰啲屌鸠 C 得派啦，系好中意恨不佢死嘅。恨不得斯粒死嘅，但系我调翻转，如果佢肯改善嘅话，你又唔使去到佢恨不得佢死嘅啦，因为老老实实啦，喺人心面前咧，斯粒系冇任何 say 嘅，即系当然啦，佢啲缺失老老实实，你叫我讲三日三夜都仲得，即系我由斯粒十三去到而家，佢嘅缺点我真系多到数咧都数唔晒，但系。即係未到佢冇存在必要嘅，因為呢啲你當我老人家。 呢啲等市場決定啦。 咁啊，呢個咁跟住落嚟先係今次嘅主題。 係啦， 就係講抗爭相關嘅。咁啱啱講年齡性別啊嘛，咁講完抗爭相關，就一定首先要講嘅係首先個加強地改呢度要改咗嘅，因為有部分人係唔想答嘅。啱啱提咗啦， 所以個問卷設計咧就係話，如果你對呢批問題冇興趣，你可以直接加問卷。 即系咁，因为呢度打前嗰啲先系往常都会问嘅嘢嚟噶嘛。咁但系其实依我哋其实少咗唔系好多人嘅啫。 嗯， 即系我谂我估计啊，最多都剩翻三分二左右嘅就我事前估计。即系依我哋想答嘅人系唔少嘅，而且系大部分，而且一个个数字上面咧就系、是、呢、这个钱自称呢个钱王加埋心王啦。心呢、这个我哋冇做过定义嘅，我哋。 純粹係佢覺得係咩啊？ 我哋即係訂咗個正常常見嘅所謂光譜啊、標籤都好啦，標出嚟。你認為係就係、是，因為同宅人一樣嘅情況，我哋好難話聽你點先叫王，即係冇得拗嘅。因為你點先叫王，點先叫藍？ 一百個人對於王嘅定義都唔同。 係啦，最特別嗰個就係本土，因為咧有啲我會認為佢係本土嘅人，佢唔認為自己係本土，或者調翻轉。即係佢哋咁，但係你話係字係就係啦，咁啊！但係好有趣就係呢個熱狗被熱狗，即係我唔係對呢個組織有咩意見，因為我係對佢有意見嘅，不過唔係呢度入邊講，主要係好有趣。即係我哋因為冇辦法塞落呢度。我哋雖然已經好喂，老實講啊，一般嚟講咧，政治你講問外國問政治咧，其實只有四種嘅啫，左翼、左中間偏或者最計埋最絕對中立啦嚇。左翼、中間偏左同埋中立、中間偏右翼，得五種嘅啫。香港已經係比外國仲要闊嘅啦。當然你可以話其實唔止嘅，但係一般分類法咁樣分嘅，係香港先會咁七彩萬綠色。即係乜嘅？即係個比例喎。而且意外地啊，呢個黃同深黃真係比我想象中多好多。即係我想象中冇咁多，即係可能係因為女性嘅聲音比較大。因為揀黃同深黃嘅咧，係特別多女性，即係反而係呢個獨尤其是獨立同本土咧，就本土都好似女性多，加權後啦，加權後係女性多，但係獨立就係男性咧比較多，呢個就應該係同個高同相關，呢個聽唔明嘅唔需要你啊，同高啊，唔好意思，唔係高同冇錯。我佢呢度入邊咧就呢、這個一定係，因為雖然一樣要講就係、是、佢深黃淺黃加埋其實係過咗半。如果你計埋本土同獨立嘅話咧，其實佔咗絕大多數， 都九成噶啦。 係啊，夠膽調翻轉，夠膽自稱淺藍或者係紅啦，所謂嘅親中嘅紅啦，其實係0.2%， 係一個。 即系我觉得算系几有吉事噶啦，即系老老实讲，呢个对佢嚟讲可能系敌阵嚟。 但系其实所有问题设计都去有可以答佢自己相关嘅一啲嘅睇法。 系啊，因为呢度入边我系特登设计到咧，你见后边啲题目都系呢个有部分问题系我设计嘅，即系我系特登设计到左右系对称。即系你如果你系一个男士，你都会答到你所属嘅答案。即系我唔想 defer 去。當你是抗爭者或者是黃絲是什麼，我不想這樣做，雖然個結果就是其實我的努力 有部分白費了，即是沒人答的，但是答案都沒人答，有一部分是零的，我記得是即是那裡這個就是看回，還有而最這個相對都不是那麼意外的，因為以我們的年齡層原它裡面的年齡層相對香港整個社會的年齡層其實是很相近的，即是我們都是比較相對比較年輕，雖然我都不計算了，大家都知道三十多歲在這群人就算老了、即是我入到去走到去某些地方看到哇全部年輕人小我成輪的，大佬小我一輪甚至兩輪，我問小孩你怎麼看都他矮過我三個頭啊，大佬即係戴住個豬嘴係戴唔啱嘅，戴唔佢係闊過佢塊面啊，因為佢細碼都闊過佢塊面。我真係小朋友，你介唔介意翻去？即係我唔係話去影響你自由抗爭嘅意思，但係你連個豬嘴都戴唔穩嘅話，你真係賴嘢好大鑊啊 ！OK， 講完咗，即係相對嚟講啊，問呢、這個答呢個答案嘅係比較年輕嘅，都好正常啦，因為講呢、這個即係會睇 ACG 嘅人，通常都比較年輕， 都係十零廿歲嗰個階段啦。 因為大人大咗，有時都會開始退圈啊、退坑啊，即係見少啊。我見過最我玩機年入邊，我工會入邊其中一個退坑與你係咩啊？我個仔出咗世， 哇大佬这个去香港旅游真的没懒得掉了。会出现什么，所以今年年而香港的年轻人其实是非常之旺，如果你将普通和独立都计算下去的话，是有八成的人是旺的。即我们这个也都有个列翻个列翻个个和香港本身的比例啦，咁你就会见到其实是同个年龄层是相呼应翻的。咁啊即係咁啊，但係最令反而令我意外咧，就係呢個幾時開始關心社運？ 嗯， 咁呢個就用我吐個苦水，報個當年都唔知喺邊度可以抱嘅怨啊！雖然好似當年你呢個網絡23條相關嘅 podcast 都係幾年前啦，啱啱五年前啦。 啊，唔係四年前嚇，因為雨傘之後一年，我記得。咁佢就因為點解當年咧，我係聲嘶力竭嗌到喉都沙，即係上到去個好撚記得個集會得百三人咋。嗰陣時煲底下邊，而家又得入唔到啦嚇。個煲底下邊個集會得百幾人嘅咋。即係你諗，你而家可唔可以想象到？如果話我聽冇人阻，因為當年冇人阻止，而家就另計啦。喺冇人阻止嘅情況下，得百幾人，你話我幾撚絕望嗰陣時？仲要係班死人泛民，仲要係我諗預咗過㗎啦。嗰陣好撚絕望。跟住去到 RG 嗰陣時，喺 RG 做宣傳，啲人係唔接傳單嘅，即係唔理，係唔想理呢件，好似唔想理呢件事咁樣。 但係嗰班係最關事嘅人嚟㗎，係 最關事， RG、 因為我哋而家網絡23條講緊嘅主要都係即係佢正式名稱叫版權條例修正草案啦，即係咁樣佢。即係最會因為版權條例修正咗，就梗係二次創作者啦。咁唔係同人係乜嘢？你同人絕大部分都係二次創作者嚟㗎啦。咁你連你真正去關心佢，你都唔乜人理。即係嗰陣時，我覺得係咪因為香港所有宅都係港豬嚟㗎啦？呢、這個問題係纏繞咗我心入邊好多好多年，直到去亦到去2019年嘅六月四號左右咯。我去完六四晚會翻嚟。跟住發現，唔係會有啲點解啲forum啊，啲人開始會有啲宅都會提話六月九號一定要上街喎、啊。我話哇，發生咩事？吹咩風？ 嗯、 因為嗰個時間點咧，係講緊一地兩檢過橋咗啦，你高鐵一地兩檢過橋咗啦 ，DQ 又俾人 DQ 埋啦，然後連續輸咗兩次補選啦，嗰陣時嘅政治後哇好撚絕望啊！作為一個長期參與嘅人嚟講，我覺得係好撚絕望嘅，因為你真係行出街冇人嚟，即係嗰陣時我就問係到底係成個香港嘅環境係咁啊，定係宅先係咁啦？咁跟住呢個推論嘅答案咧，就大部分即係相對比較大，最大最眾數啦咁叫。眾數是2014到2015年，即使你要雨傘運動或車輛級這個網絡23條開始， 就開始關心這個政治了。 我現在即根據拿住的我比較合理的認為，就是可能是那時候大家即宅都比較怕醜，你知網上幾咁兇狠都好，去到現實就不是很想跟這個陌生人接觸的，所以你派傳單可能有兩個情況，一就是怕醜不想拿，二就是其實我知道的，其實件事我是知道的，你不用再給我看，我知道、即可能是這兩種情況，又或者是那時候因為過了雨傘，大家知道整個社會氣氛都很低沉，是不是那時候沒有這些抗爭意志，現在經常說抗爭意志，咁係咪咁嘅情況咧？咁呢度可能係咁樣，即係我睇到呢個地方係有少少老老實實係有少少釋懷，即係當年嘅其實係大家都係有心嘅，只不過係可能係我見得冇見得唔夠多，或者係大家唔擅長去攞出嚟咁解嘅啫。即係當年啦，而家知道你再唔出聲，你都係你再唔出聲冇噶啦。你見大家都出曬嚟，喂六月九號我好亂記得噶九號同十六號都係我識我身邊同我最 close 嘅宅圈嘅 fans 幾乎出曬， 真係空群而出嘅啦！大家都 啊，雖然都有好多因素啦，雖然咁啊，調翻轉而家就人身安全問題咯，可能有啲人唔係個個人都夠膽出嚟嘅，咁理解嘅呢樣就即係冇，因為當年最慘嘅係而家我理解到，因為喂我出嚟可能俾人拉嘅喎。咁你如果你係準備唔到，準備不足，或者係覺得冇咁大決心嘅，我理解。但係當年 當年你隨便出嘅喎，要出就出到嘅咯喎，但係你唔出，你只係選你選擇做其他嘢，咁就係點講啊？釋懷咯，可以呢、這個呢、這個問題真係其中一個最點解我會後邊其實後邊有個咩啊？Free Talk 嗰度我都有提過呢樣嘢，因為真係成個問卷對我嚟講最點講啊？最打到我嘅嘅位其實係呢個位嚟嘅。嗯、即係可能對大家好，大家未必咁 care 呢啲好似好例行公事嘅問題，即係其實都係定位翻大家答題嘅人嘅主要分佈如何。但係對我嚟講，佢唔係咁簡單，佢唔係一個資料，唔係純粹一個資料嚟，即係佢係解答咗咁多年嘅問題。 嗯。 咁啊，所以跟住就係嗰啲相關就啲咩對，即係反唔反對逃犯修例 條例呢啲，即係 大訴求啊、缺一不可嗰啲，呢啲基本上係其實主要係攞嚟做。我設計嗰時係咩咧？因為呢啲問題咧，其實係香港係有正式嘅民調喺度出現過嘅，幾乎完全一樣嘅問題嚟嘅。咁有咩用咧？就係攞嚟比較下呢個香港嘅集權同香港普遍嘅社會嘅分係有幾大嘅分別。咁啊，結果咧其實係其實幾相符噶啦，係、略略在偏所謂黃少少啦嚇。咁、就不過就如果你考慮埋我哋年紀嘅問題，就其實差唔多噶啦，因為嗰個調查冇分年齡噶嘛。咁就咁樣到啲啲啊，仲有一個咧，好想大家答嘅，但大家都唔係好想答，就係、咧有乜嘢抗爭行為你接受唔到嘅？其實我覺得有七成嘅人啦嚇，但有七成嘅人咧係答所有都可以接受。即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但其实我是很希望呢你最少揀一样最不能接受 的行为。即因为 你答所有都可以和所有都不可以呢，在一个答案里面是没有任何研究意义的。即研究意义不大，因为如果你接受所有都接受的话呢，其实你之前的问题已经答了了。明白吗？所以这里入面就变成我想即比个。即雖然我哋個呢個調查嗱唔係我踩呢台啊，真係唔係有啲咩好有影響力嘅，但係咧到呢樣可以令到大家理解到有邊到底乜嘢係相對冇咁被人接受嘅，即你可能行動上面要避免啊嗰類嘢，其實我有咁嘅諗法嘅，但係結果因為有七成人都全部可以接受咧，剩翻嗰啲咧都有分別嘅，有即係消雜物啊最點5.4%應該係最少嘅，咪最多就係呢個破壞公共設施。其實我覺得係咪即反而大家比較有私了的問題，即雖然我理解的都不是不理解，因為講緊點解會有私了，我即有時要跟啲局外人去解釋，就係唔係因為我哋中意打人，係因為你執法不公的情況之下，我交俾警察都係佢都係放人走的咯，即而且我哋私了不一定真的打到佢頭破血流喎，有時當有時砸嬌住佢，懟埋一邊。就扎嬌住佢，對上去索帶，咁就咁咁，跟然後走人，就唔報警，咁解就有啲人個私了係其實係咁樣嘅啫，即係佢俾大家知道理解到嗰個嘢，同埋俾如果真係要落手做嘅話，你可以選擇啲比較大家接受到嘅啦。所以呢一部分就有少少失望嘅，即係 不過有時好難估計嘅，因為你設計嘅問題你唔知道佢大家會點答嘅， 即係可能我冇，因為我冇可能我冇強調到。即係最，就算你所有都接受，最好都係填一個。即係我唔知當年記唔記得當年咧，你MC 題啊，你會考啊，可能真係冇啲 MC 題，佢其實會話請選擇最正確的答案或者最相關嘅答案。即係個意思就係幾唔相關都好，你都要揾個最相關嘅。幾多個正確答案都好，你只要揾個最正確嘅答案。 嗯， 即係我本來以為大家會有呢個習慣，不過可能呢個 generation gap 嚟，因為學能測驗取消咗。 他们不知道什么来的，听众都 我们的听众应该我 Format 的听众年纪比较大，可能听过的、但是这个问卷的人就未必知道了，有一点点反而还有一个就阿维你觉得比较有 意义，是啊，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会问一堆问题，就是说自从这个反送中事件之后呢，你在这个譬如睇呢個漢化組啊、字幕組啊，或者玩呢啲中國製遊戲嘅時間咧， 即同中國相關嘅 ACG 啦，簡單講就係、 是、你有冇減少到咧？ 有冇影響？會唔會影響咧？即係好簡單，即係等於你幾耐冇去過藍店食飯， 我真係真係咁，即係應該七月左右，大家開始提過黃店藍店呢個概念之後咧，我就冇去過藍店食飯。 但係呢樣嘢對於宅嚟講咧，有少少尷尬，因為你藍店可以唔食。咁你有好多黃店選擇，但你喺呢個打機或者係睇動畫方面，好多時候資源咧就俾呢個中國製嘅嘢咧壟斷咗。 最簡單就係、是你個老婆就係、是、咁啱就係中國製嘅遊戲，咁你點？ 就係、是、碧藍航線啦。咁點咧？ 即雖然咧，我就如果聽開 podcast 應該會聽過啦。我經常去提呢樣嘢噶啦。你一路就去話自己有幾咁反中，跟住就同我講你走去你玩藍 B 都算啦，即系我见过最夸张嘅例子，喺个抗争歌入边弱传说对决。如果唔知咩叫传说对决嘅话，你黄到咁嘅地步，咁你自己都估下啦。即系我觉得系匪夷所思嘅事。 但系真系现实系真系发生。 系，我真系亲眼见过，我见过，我真系见过，唔系搞笑。即系咁啊，即系当年我咧一路讲啦，即系。可以唔揀嘅，即如果你玩緊嘅，就可能有難比較難割捨。但係新開嘅 title 咧，查一查佢係咪中國製，對你自己本身都好有影響嘅、嗯。即係呢個，因為你好包括好幾單嘢就係、是，譬如而家藍 B 咁啊，啱啱講藍 B 就講埋藍 B 咯。Bilibili 實名制，你邊度嚟個中國身份證？香港身份證佢唔收嘅喎。即係雖然你可以話隨便整個身份證字號。咁啊，產生器咁佢都收嘅，因為 Bilibili 其實象徵式嘅啫嘛。問題就係假若萬一你個 account 係乜嘢，要去做去揾客服做認證，跟住佢問你嘅身份證係乜嘢啊？我跟住話先生，你個身份證同你登記嘅身份證對唔上嘅喎，你揾翻登記嘅身份證同佢對啊？你邊度嚟揾佢咯？你嘅權益係會受損嘅，你有可能一夕之間就唔見咗你嘅 account 啊，諸如此類。你 Bilibili 都仲可以相信佢冇容易接啊，有啲細啲嘅廠。真係接 Q 咗走埋佬，我哋方物個新聞商周報提咗佢幾多次啊！即係如果又唔係聽開方物嘅，我提一提過佢，就係呢個係可能同你權益相關嘅。咁當然啦，如果字幕組相之類嘅啦，咁就其實就純粹咁嘅意識形態問題啦，就黃藍點問題。即係阿維提咗個咧，我真係冇諗過，我真係冇諗過問題，因為我其實近年我都少咗買精品啊，諸如此類。即係冇錯，精品我係可以避開，我係自己間鋪。即係你係可以唔去精品買 figure， 你可以去其他鋪頭買 figure、嗯。但有啲嘢咧，真係某幾間鋪睇有。最簡單，你中華書局，你係咪唔去？你去你去你即係喺中華書局有啲嘢得佢有嘅啫，咁點？即係阿尼美塔啦，大家in case 大家唔知嘅話啦嚇，提一提。咁即係阿尼美塔啲佢自己自家嘅商品，咁你點算咧？你冇得揀嘅喎。有時就會有咁嘅情況，的確係會咁嘅情況出現。係啦，我之前冇諗過。 同你嗰個抗爭嘅意識係會衝突，咁你會點樣處理咧？呢件事咁咧，去咗宅嘅身份咧，就會有好多人有唔同嘅選擇啦。 嗯，即係我就咁樣揀老婆前三思咯。而家即係過往既往不咎，新嘅就盡量去改變咯。所以呢啲嘅問題，我如果我嘅答案就係冇改變嘅、因為我真係先講睇翻一樣漢化組或者應該準確係字幕組咯。其實個字幕組依然係照睇嘅，除非佢刻意地講佢話咩咩港獨去死啊，港D去死啊，即係因為佢唔可以寫港獨兩個字啊，佢只能寫港D，即係D A B C 個 D 個D啊，即係獨字嘅普通話拼音啦，即係去代替咁樣。即如果是他今天这样的情况，我会忧虑他可能会做什么政治审查，因为之前出现过了芝拿面、如果你不记得了什么事，你自己查你三个字芝拿面，跟着字幕组应该找得到的了、这些东西 是会影响你，所以尽量找回一些避开他们咯，老实实如果你依赖他的话，他就可以捏着你的颈，尤其是现在香港你有 Netflix又 VOTV 開咗多啲動畫啦嚇， 其實選擇就好多嘅。如果你唔睇中國嘅， 你肯開 VPN 可以去巴哈動畫風啊，即係或者係直接。如果你生，你如果日本能力好嘅，直接食生蠔都冇乜所謂嘅。的確呢個其實個問題令我幾意外嘅，因為我一路認為咧唔多嘅呢種人會因為意識形態要去選擇個 去中國化呢樣嘢， 係啊。但是最少答案答我的人是答出来的，其实挺多的、挺意外的，因为我揸着这件事问一些蓝 B 玩家，100个100个都避而不谈， 即我是未试过一个话，嘿，好，我而家开始就同老婆离婚，我冇听过啲乜嘢。又或者係即係最多都係閃爍其詞，咁玩開啊嘛，乜乜乜，咁你就新開只嗰只乜乜乜乜咧，即係呢個又係方文 podcast 上面有提過嘅例子。你玩日本麻雀，你係咪一定要玩雀雲啊？一個大陸嘅日本麻雀 game 咯、你玩日本麻雀點解要玩大陸 game 啊？因為我理解唔到嘅老細，即係但係呢個我哋之前我 podcast 上面提過好多次啦，咁樣。不重複啦，即係仲有就係都啲大家生活相關，即係論壇啦，即係喺論壇度會傾呢啲嘢啊？點樣睇呢個 ACG 嘅同呢個抗爭力嘅 crossover 啊？ 你睇網上面係經常有啲爭論啦，呢一點。 呢個講得爭論咧，因為並冇提過，因為我個人經驗嚟嘅，即係咧就係、是、大家我諗大家可能會有印象就係、是。用呢個鐵箍去代表，去話代表呢個香港嘅反送中運動諸如此類，係大家係屌到開花，老老實實，我覺得唔值得屌，好認真講緊，即係有兩呢種人有兩派嘅，第一就係、是、我覺得第一部分咧就係覺得鐵箍爛，一個爛作，你唔好攞套爛作去比，但我哋講嘅唔係講緊爛唔爛啊嘛，同呢個冇分相關噶嘛。第二就是認為他哋唔符合香港嘅狀況，或者香港年青人嘅狀況。佢入邊講係嘅嗰個唔知係好幾出名嘅報評人啊之類啦，啲嘅傳統傳媒啦嚇嘅人講嘅，即係佢，但係佢好似話問唔知重視邊個嘅人去傾翻出嚟嘅，我唔記得咗，我已經唔記得詳細。老實講，太耐之前嘅事。即係但係呢一樣嘢咧，我覺得老實講。即係有一種咧，就話佢啊，話佢最終冚家產喎，大佬，大家都唔怕力他啦嚇， 係啦，知道曬啦， 咁多年啦嚇，都鐵華團最終冚家產嘅喎，我只係一句嘅啫，即係我想借呢次機會睇一睇，我知唔關呢度事嘅，即係好簡單。如果你冇連冚家產而攞得火星獨立嘅去爭取到火星最終獨立，你唔好忘記鐵箍入邊火星最終係獨立咗嘅。你連呢個決心都冇，你唔好同我講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啦！你真係收翻埋呢句嘢，翻屋企瞓覺算啦，係咪咁話先？即係當然啦，你可以話佢哋冇腦冇察咯，佢哋腦察如何那樣，咁你又要警惕自己會唔會犯到一樣嘅妄居嘅錯誤？即係我知我冇話算為鐵箍呢個垃圾都呢個爛作去評論乜嘢，但係呢個比喻其實係咪真係好差咧？我覺得又係有得拗下嘅。 嗯， 即系咁到你话贴唔贴切啦，就冇一个比喻系完全贴切嘅，一定会有啲地方佢睇你比喻系边一部分嘅啫。但系相对于冇咁争议嘅就系香港人反抗，即系嗰个拉打，即系荃湾，应该荃湾嗰边啊，定葵芳啊？香港人反抗，然后有个拉打，类似拉打嘅设计出嚟，唔系真系拉嘅嗰啲壁画。喺嗰陣時仲有連龍牆啦嚇，而家冇咗啦，而家幾款曬冇曬噶啦，就喺連龍上邊貼嗰個超巨型嘅畫係好撚靚，嗰下覺得啊，即係同我哋熟悉啊，即係拉打係乜嘢啊？拉打其實就係俾對方曾經俾對方國人，我講緊元祖啊，而家新嗰啲我知平成拉打，甚至令和拉打另一回事，我知道講緊超和拉打係俾怪人收家團洗過腦。總之係改咗做嘗試，未洗腦嗰陣時候，俾人走咗出嚟。老老實實喺我眼中咧，而家十零歲嘅僆仔咧，或者係甚至係抗爭嘅主力軍啦，其實係呢種人嚟嘅。佢曾即係好多啲咩走去，哇！嗰陣時聽我咩所謂飲喜茶啊，咩煮魚啊，即係嗰啲嘢咯。 海底撈 深啊，唔係海底撈嗰啲總之類似咁嘅嘢啦。咁啦嚇，上深圳玩唔係貪佢平，係話佢靚。嗯，系同我認知係有好有衝突嘅，因為先講我回鄉證冇咗好耐噶啦，即係咁佢就即係嗰陣時我嘅認知係佢哋係咁嘅人，即係已經俾呢個收卡軍團改造咗噶啦，但係最終想洗腦嗰下洗到一半，即係但係佢最終覺醒咗出嚟反抗翻呢個收卡軍團，其實係有幾分相似嘅。即係咁當然啦，可能佢畫嗰個未必有咁大嘅連結嘅，即係可能呢個我諗太多嘅啫。但係嗰下我就會 feel 到咧，尤其是到我哋宅嚟講咧，呢類型咁嘅文宣啦嚇， 其實好連結到個經驗，個人經驗嘅。 嗯， 就係呢個，所以我係好贊成，我本人好贊成。即係當然你有時會有啲所謂穿著附會啦，過度穿著附會，啱啱講嘅都已經可以係過度解讀嚟㗎啦。即係有部分，當然有部分係特登嘅，即係呢個濫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嗰單嘢， 嗰個玩交嘅啫。 嗰個部分係玩交，其實部分係借刀。 嗯。 咁啊，等，因為我唔知你知唔知啦 ，Bilibili 其實一個係貴得好，係生所謂大陸叫生存欲好強，或者我哋香港叫話貴得好快嘅一種係一個團體嚟嘅。即係咁而家咁樣，即係陷佢於不義，試圖借刀懟 Q 佢。是有个咁嘅意味存在，但系嗰阵时咧系有好多宅圈嘅人走出嚟反对，虽然我唔知佢系边度嚟噶啦，来自香港、台湾定大陆，因为其实唔会有好大分别嘅，除非佢有好明显嘅破绽。佢就话：，我哋玩，我哋睇，我哋舐，我哋舐我哋嘅老婆，喂你唔好将啲政治拖过嚟。然后仲有句阿怀都要提过几次，好似书入边提咗两三次，虽然唔系直接提啦，即系佢话呢个。咩政動漫咩 A C G is 動漫 not fuck 政治啊？ 嗯、 我諗緊你啲英文知唔知應該用動詞係現在或者應用正常人出 fucking 政治啊？即係咯，即係而家咪係啊政治，即係邊種人？即係依家解喺度就係 A C G 唔 fuck 政治啊，政治 fuck 你啊嘛！即係太多例子，如果聽開我哋新聞嘅話，就係、是、天氣報告咁講，每一次我哋都有呢個北方鄰國專區。就係、是、不斷咁，就係講緊政治係點樣 fucking 喐緊個 A C G 圈，即係你啲咩布鞋啊、剩啊嗰類嘢如何那樣？幹你暴雪到而家，即係事件丟淡咗之後，又攞翻啲人出嚟鞭屍啊、屌乸剩，即係呢類咁嘅嘢，其實不斷無人無知發生。其實咁啊，即係俾我啊，每次扯咗好遠啊。 系啦，所以你会觉得系即系政治同埋 A C G 嗰个关联性系即系不断会见到咯。 啊，仲有个问题，觉得记唔记得系你提定我提嘅？即系呢个反送中运动之后开始对呢个钱、对时间同金钱有冇多、有冇少到嘅？即系其实我系预咗系少嘅，老实讲、嗯，但系我都系象征式加翻个有所增加，居然有人答， 系几得意，的确系会有嘅。 咁、可能系佢呢一年有钱咗。即係收入自己本身收入有改變啊，之類之類冇辦法。但係我係 prefer 大家係搭少咗嘅，只係話撐咗係少咗咩程度，所以增加只係一項，減少咧就有幾個減少嘅情況。 係咯，或者問佢原因啦，到底係因為咩事係減少咧？ 佢有冇答到㗎？ 後面係有嘅，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因為係參與抗爭啊，定係因為譬如你係將啲錢分配咗俾抗爭運動啊，定係因為好內疚啊呢樣 嘢咧？我最好奇咧係多咗人係點解會多咗？ 呢、這個就冇問嘅。 係啊，即係我覺得點解會多咗咧？雖然我想象到嘅就係咁啱呢一年正加人工過嚟咪算，關你咩事？我講嘅唔好意思。即係咁佢，但係大部分人都少咗，但係好容易理解。我即係因為我想知嘅係少到咩程度呢、這個問題。我會提出嚟嘅話，好似我提嘅嘛，即係我唔記得你有冇提。總之我設計呢個答案係我設計嘅， 減少到零係咪？ 係啊，即係幾個答案，啲答案就係我想知道去到咩程度，因為我個人就真係減少到就負零。不過純粹就本來就低，本來就唔高噶啦，因為我窮，呢、這個唔係講笑，買裝又貴屌乸性，即係咁會即係會想知道到底係同我差唔多嘅人。即係咁啊，係到底係大係主流啊，定係咩啊？後面發現減少嘅人係非常之多，大部分都係減少，而且減少嘅頻度比我想象中仲要多。即係咁啊，呢個就即係可能呢個業界，如果你有咁啱睇到呢嚿嘢，你就可能要自己勒緊荷包嚟，依家自己諗辦法了。即係因為呢個話你聽就係呢個業界成個消費量減低咗。 呢、這個仲要係喺呢個武漢肺炎之前。嘅統計嚟喎， 仲未計武漢肺炎嘅影響啊！嗱，我哋呢度係唔會講求政治正確，一定講武漢肺炎，我講過好多次啦。即係呢度入邊，我重申一次啊，係呢個一月頭嘅事。雖然一月頭其實已經有個影子喺度，即係我記得好記得一月一號遊行嗰陣時，我係咁嗌喂大佬，武漢爆肺炎嗰陣時，講武漢爆緊不明肺炎，係咁樣叫嘅。雖然最終就係簡稱就叫咗武漢肺炎，但係嗰陣時仲未係整一個正式名詞嚟，即係咁樣叫大家戴口罩，嗌到個麥都冇電，屌啦聲！ 即係嗰陣時就已經講緊啦，但係未反映喺呢個問卷。 冇人會估到會影響到任何嘅經濟體系噶嘛？ 嗯，當佢開始爆，我就知道大撚鑊噶啦。即係嚟咗次沙士應該大鑊，而家仲大影響。如果淨係計影響嘅話，仲大鑊過沙士。即係嗱，我知道有部分聽 podcast， 幫呢個 podcast， 甚至係填呢個問卷嘅人都未必認同我呢個論調嘅，即係覺得武漢肺炎好小事，仲有咁嘅人嚟。但係我只能話你聽，其實對全球嘅影響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大。最少我哋本書就遲咗半年啦， 係咯， 成即係咁啊， 仲要擔心而家就冇人買啦，仲係大家唔知勒緊褲頭要去到幾時。 勒緊褲頭相對少少，我敢唔敢嚟都個問題。我而家我仲諗，唔係話放你飛機啊，我仲諗緊，如果佢開，我嚟唔嚟？好認真嘅， 嗯， 即係到時你見我帶，即係到時你見我，雖然我可能會帶住，都依然係帶住豬嘴入嚟啦，即係平時都帶嘅，放心。到底嚟唔嚟？喂，斯德哥嗰次我好撚熬噶，因為而家你仲可以知道我點樣做就安全。嗰陣時係不明肺炎嚟噶嘛，係一個。 係啊，你又唔知點樣擋。 我好撚熬噶，但我又要做嘢喎，即係我入去採訪，我係做嘢噶嘛，即係我又即係我又問，我又其實我覺得我問編輯可唔可以唔去咧，佢應該答我可以唔去嘅，即係佢唔會攞我嚟搞，好啦，條教飛啊嘛，唔係冇咗個仔邊度陪俾人啊？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嗰下我又覺得即係有。基於職業道德同埋去咗咁多年都冇斷過，即係我都係想去嘅，但係好撚熬咯。但係即係今年會唔會仲係咁，我都好難講。 嗯， 咁啊，仲有啲對人，即係我想會知道個再後邊就係對對人嘅接觸有冇多到啦。因為其實好多人都答咗我，即係好多人好多身邊嘅同路人、手足啊、戰友啊、甚至拉低咯。都答我，佢其實以前對人嘅接觸其實唔多嘅、 嗯， 但係後屘反而多咗，就因為呢個運動起嚟就多咗起嚟。咁我係好好奇啦，即係我啲好奇寶寶嚟啊嘛。即係咁對於呢個向來第一大家印象係好 內向， 好內向嘅宅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出嚟嘅結果就都幾 正面啦， 真係幾正面嘅，即係反映就係其實呢方面，即係雖然可能我基數低啦，你知大家明㗎啦，心。即係可能個基數低，但係個反應都係其實同現實唔係同社會大眾非宅嘅人比例其實差唔多，唔會有好大嘅分別。即係呢個我只能講，大家首先是一個人，首先是一個香港人，之後先係一個宅咯。即係呢方面我只能咁樣去解釋到呢樣嘢啦。即係後面就係個態度啊，呢啲嘢其實就點講？其實想知到底係因為啱啱我哋問過新王展望嗰啲嘢，其實。但是具體新王展望好有好定義啊！呢樣你問我新王展望，我答你展望嘅，跟住俾人屌噶啦，跟住等於當年話喂唔係屌嘅，俾人吐槽啫。即係當年問係咪渣嗰陣，我話唔係，又俾人吐槽。即係呢啲好難做人咁啊！咁啊睇咁啊，所以想設計就係具體設啲嘢出嚟，到底你會見到佢哋參與到咩程度？咪 或者你做過啲乜嘢咧？由我哋整十幾行出嚟。 但係但係都有個限制，就只能講到唔好意思啦，就係咪應該冇辦法，因為我哋唔可能要求填個自認自己做過啲咩犯法嘢嘅。呢個真係冇辦法，因為雖然我哋唔記錄個人資料啫，但係佢可以佢可能可以唔知點樣循至咩途徑去查到嘅話，就賴幾個鑊噶啦，因為。你知佢哋而家會上門收電腦噶嘛？即係咁啊，所以嗱，先講啦，其實係應該係安全嘅，因為我哋冇 record 到呢啲嘢啊嘛。 但係為咗令到呢個填問卷嘅安心咧， 一部分係啦，另一部分就係我哋都冇問過冇問呢個問題。如果我哋問咗咧，就或許也許未必會有影響。即係我真係唔知道。即係呢個就呢、這個技術問題因為我唔算係，雖然我可以我係投過莫乃光嘅，但係其實我唔係算 IT， 我唔算係 IT 狗嚟。即係因為嗰陣時係做 game 嗰陣時，我係可以投莫乃光。即係今年唔撚投佢掉啦，正。 所以你就冇問到咯，關於呢個犯法嘅 對犯法嘅行為，咁啊唯有就係寫 detail 少少，咁啊其實。咁就其實都算係預料之中咯，因為畢竟係啲參與到比較少、比較淺、容易做到嘅嘢，就多啲人做。 門檻低嘅就多人做門檻低咯，但門檻低都有幾種嘅，咁就係邊一種係最多人做咧？咁呢個調查就會見到咧。 但係呢個調查其實我係有部分想話，其實想帶個信息出嚟，就係因為有部分人認為咧，啲門檻低嘅行為咧冇用， 成日都覺得冇用，唔係咩咩嘢，就係、是、門檻低嘅行嘅抗爭行動其實好重要，因為咁樣先可以 keep 住最大多數嘅人去行動，尤其是喺而家咁高壓嘅狀況之下，你其實你 keep 住行動就已經係一個抗爭嚟嘅。 嗯， 無論你係做幾低，你只要有嘗試反抗，就是一個抗爭。喺呢個波可以攞翻波蘭嘅例子啊，但係呢度入邊太扯得太遠，你可以揾翻波蘭當年點樣去抗爭。就係講緊，其實佢可以好象徵式、好符號圖騰化嘅抗爭啊！但係佢哋要保留翻個意志喺度，到時有機會你先可以發，可以點話？去真係行翻出嚟。其實呢個樣好重要嘅，我想，尤其是而家過咗國安法嘅情況之下，即係嗱，先講我哋咧，我就覺得我應該唔會俾人拉嘅，唔會因為呢個 podcast 俾人拉嘅，其他原因就另講啦。即係但係我覺得唔應該咁驚呢啲事咯，冇得驚。 嗯、 即係冇得驚得咁多嘅，即係有啲咁啊，咁啊啲，但係再重申一次啊，呢個問卷調查時間咧係遠遠未有國安法嘅，所以國安法影響咧係唔喺呢個入邊嘅。會唔會因為過咗國安法，啲人就啲 percent 數暴跌咧？我係唔知道，亦都冇辦法答你。或者我哋下即係我諗應該下一年應該都唔會用翻同樣嘅題目噶啦，咁樣 應該就唔會， 因為每年都會改題目噶嘛。咁啊， 但下年咩題目咧，亦都未知 啊。 其實再即係斜照講咧，今次嘅題目都決定得好突然，因為我原本已經有安排咗題目噶啦。但係諗下，即係呢一個政治事件咁突然發生，其實成個宅界都受影響，咁所以抽原本嘅題目就換咗呢、這個。 即係老實實，如果你唔揾我嘅話咧，我諗我過多一個禮拜再都會揾你嘅，好認真嘅。當然即係真係咁啱， 真係咁啱， 真係咁啱冇夾過。咁啊，後邊啦，呢個問題好似我提出嚟，第九開分一，邊個角色 A C 字角色嘅性格行為值得香港嘅抗爭者學習？其實咧有少少失望啊，老老實實。即係大家都係比較偏向，最終都係變咗人氣投票， 嗯、 有少少。當然啦，大家知道佢行，即係點講，有抗爭行為嘅人入邊最高人氣嘅就係魯魯修。嗱、呢個入邊，你嘅即係我個人嘅點解我點睇魯魯修咧？唔係因為佢幾咁當然佢人氣高啦，但係唔係因為咁簡單，因為佢搞獨立。我覺得有部分係咁嘅原因。 嗯， 所以你如果係你即係好簡單，你講 A C 指人物搞獨立嘅人，你真係諗起老第一個人都係諗起老手，就算我冇睇老手，我都會先諗起佢。 佢個形象係好比較突出嘅，咁多抗爭者之中。 咁啊，即係但我特別想提就係無證騎士，其實好多人都有提過㗎，即係因為就算係一個普通嘅文宣，唔一定關 A C 指嘅文宣啊，唔一定係宅圈嘅文宣啊，都係直接攞阿無證騎士嘅句子或者佢嘅登場嗰一格出嚟賣，就係講緊。是啊，我打你不贏啊，即是他不是真的 exactly 是這句啦，就是我打你不贏，但是他都仲肯行出嚟嘅嘢啊，其實是很催淚的，即是亦都是很反映到香港人的。你是不是覺得我哋聽日可以殺去中南海，然後對返中國政府？不可能啦，不要話啦，你殺去香港港督府，不是港督府而家，你殺去禮賓府或者殺去呢個門上班，門上關入面去推翻都不可能嘅事嚟噶， 推翻到門不可能啦。 啊、甚至你而家講緊你行出去嗌佢香港獨立都係咪俾黑警拉？呢個係評論嚟噶，唔係我主張啊。先講呢個頭盔我打戴唔緊要，但係先講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你即係你真係唔覺得你係有能力同個敵人去揮嘅？但係係咪冇能力去揮就唔去揮咧？咁啊，無證騎士就係咁嘅講，並不是係最緊要係我哋。仲要盡力去同佢揮過，即係當然啦。呢、這個故事入邊梗係好美好啦嚇。佢揮嗰陣時就爭取咗少少時間。阿奇奧老師嚟到啦，我哋現實中係冇一拳超人嘅，即係但係我哋香港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個無證騎士，即係呢樣我特別想攞出嚟講嘅，就係、是、第一就係我好其實我如果你我個投票係呢、這個係投俾無證騎士，第二就係、是、咧。在这里面你可以留意一下整个表绝大部分都是主角来的。我正是少数的配角都不如，即是他不单只是配角，直接是茄啡在里面。但是可以去到这么高位，都是证明到大家都是有同样的感觉。这样我是有少少咁啊，叫老怀安慰，有少少欣慰，都是即是大家的想法其实同我是差不多的。 咁啊後邊仲會有詳細嘅，講點解會揀呢啲嘅。咁 係啦，咁大家睇下，哦，你揀個原因同我自己諗法係咪一樣咧？ 啊，即係咁啊，再落咧都係就係講緊，即係呢個都係啲呢個想像題，呢個 open 題，即係每年佢嗱呢個阿維每年都係寫，都係搞死你 嘅。 係啊，咁啊問 咁啊， 即系点讲咧？都几痛苦啊！我睇落去个，因为佢个分真系几分散，分得好散好散。 系啊，呢啲系咪系最难搞嘅？ 我重新下呢度入边有五百，呢个应该有五百几定六百几？ 五百几个 系，应该即系后边少咗噶啦，系五百几人嘅答案。但系你见最高票，我觉得十几个人，即系 分得好散啦， 分得好散好散。 系啊，呢条就系问，如果假如呢、這个即系警察被解散啦，你会用啲咩 A C G 嘅人物或者组织嚟呢个维持治安咧？咁样假设问题啊。 而最去呢度咧就仲有仲更加散嘅香港。如果香港重光嗰度重光系你写定我写？我唔记得咗。 系你写嘅。 即系我冇用到光复呢两个字，咁就唔系嗱，先讲唔系旨意啊嘛。即系我觉得重光会比光复更加准确。理解到就理解到，理解唔到就冇搵我麻烦。OK， 我都冇解释嘅。你自己认为乜嘢就咩啦？重光 入边其实大家即系俾翻一部符合几符合主题，都俾大家想留翻个想象空间。另外就其实我点解会特登想提咩问题咧？俾大家希望，你只要你要想象你未来一个，即系唔一定系你要对未来好有希望，你先会行落去。一个人完全绝望系唔会做任何嘢、我唔希望各位变成咁，所以我会想用呢个问题刺激翻大家，即系当然都系符合翻呢、這个点啊嘅题目嘅宗旨。我哋倾嗰阵时候，好早嗰阵时候已经确立咗呢个问题。 系啦， 就系 同埋摆喺最尾，就系等你填咗啲好灰心啊，或者好绝望 嘅 题目啊，到最尾啊，重燃翻啲希望。到底你希望嘅想象之中美好嘅香港系点样咧？就当然系透过一个比较窄嘅角度去睇啦。 即系咁啊，然后就最后应该系最后啦。 最后啦， 最后咧就系、是、呢、這个我呢、這个应该系我提嘅，我记得系、即系如果有乜嘢金句想俾抗争同路人咁样，就系、是、因为其实 A C G 即系金句性产圈嚟噶嘛。即係你好多時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金句，其實好有時係真係好可以振奮人心。即係因為你意志，你事係好重要嘅，而最重要係意志。你如果你冇咗意志嘅話，你乜嘢都唔使做噶啦。咁呢度入邊所以就係有啲呢啲嘢係可以喺一套叫做好似中文叫譯做 cosplay 大姐就入邊提過一樣嘢，英雄係虛構嘅。但是英雄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勇气是真实地存于我们的心中，而这里就是我想具体地将它反映出来、所以我设计了这个放在最后，特登要求放在最后的，不知道是设计，我就特登要求放在最后，就是即老实说看完之后其实就有这一次暴露疗法不识自己估计，就是我觉得这一过去 这一年是有几咁 sad 的，成件事越来越 sad， 仲要谂埋而家现在嘅状况系更加 sad 嘅。我系想会俾翻少少希望大家， 系啦，即系大家睇完呢本书就会可能会重拾翻一啲嘅即系初心啦，或者希望啦。我都希望即系透过呢本书可以令到大家会有个咁嘅鼓舞作用。 因为呢样我其实我咁样去鼓励一个走咗佬嘅手足，或者系算啦，走咗佬啦。其实我系讲你一定要相信。我哋最终会喺煲底见，你一定要即系我唔系认为我哋真系一定可能真系又会好短时间内边做到，但系你唔相信呢样嘢，你真系唔会再有任何嘅希望。咁你即系一个完全绝望嘅人咧，系会自杀嘅。话你听，即系所以用即系当时我就净系用只能用煲底见三粒字去鼓舞佢啦。但系如果作为一个宅咧，咁我哋 A C G 嘅感觉系可以。多少嗱咁 Q 多，我哋尽量收录咗好 Q 多嘅，你都尽晒。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句，所以咧又 total 有五百几句。 系啊，即系咁啊，筛一啲比较精彩啲，或者系比较多人拣嘅，或者特别有意义嘅出嚟。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中到啦吓？如果你仲有啲觉得 即係呢度入邊冇寫，而你覺得好想我嘅，你可以即係我唔知道你喺邊個渠道聽到呢個 podcast 啦，你盡量留，你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唔介意。我如果覺得係好真係好精彩嘅，我唔介意置頂啊或者之類嘅啫。係啦，咁啊，即係內容咧就差唔多咁多啦。仲有個咧就係好遺憾地就係啱啱唔記得提，唔好意思。就係、是、個新聞 ACG 嘅新聞，以前係一路都有嘅 ACG 新聞， 啱啱上年有嘅， 啊，即係之唔係上年，上年都有，但係今次咧就有少少改咗，就係、是、因為配合翻個主題，就係、是、ACG 同抗爭相關嘅 新聞 嘅新聞啦嚇，咁啊大家都覺得聰哥嗰單嘢係最誒、哎、爆咗嚟，太唔緊要啦， 嗯， 啊咁啊聰哥係最啊，嗰日我有啲意外嘅，我以為係其他和諧相關事件會比較多人注意，都可能大家比較想要啲正面少少嘅嘢啦，雖然佢嘅下場就唔係好正面啦，即、下場有啲都唔係嘅，佢俾人罰完之後都 繼續翻啦， 其實第一係繼續翻啦，亦都有隊伍即刻有去招攬佢啦，其實可能是一個很好示範嚟噶，係冇錯。你出嚟講嘢可能會俾人打壓，但其實你仲有同流人會幫翻你嘅，即係可能是一個不錯的例子嚟嘅添。係啦，咁啊，咁啊，最後呢個感想時間，你呢、這個雖然 free talk 咧就已經有提過啲噶啦，你仲有冇啲咩啱啱我嗱基本上都我帶住，唔好意思啦，即係咁你仲有冇咩啲感想喺入面冇寫，而你想特別再提一提嘅咧？ 其實今次做呢、這、一個統計咧，都幾痛苦下嘅，所以我可能後期睇少少啦。咁、但係因為如果你見到咁多嘅同抗爭相關嘢咧，咁會俾你帶你俾個情緒係比較低沉嘅，即係越做就好似會越灰心咁樣，覺得好似冇咩希望啊，又或者係大家嗰、那個原來自由空間越嚟越小啊咁樣，咁但係亦都會透過好多人嘅打氣啦，或者佢哋揀嘅金句啊，佢哋嘅一啲嘅俾我嘅統計嘅數據會啊，反而又鼓舞翻我轉頭喎，咁就會令到我反而又去到最尾做完本書就啊，其實個情況係咪真係咁差咧？又未去到最絕望嘅境地咯，反而仲會見到一啲希望嘅情況出現。 即係呢樣咧，你講呢樣咧，我又諗翻起啊，即係喺初水論壇入邊聽到阿劉偉昌嗰句好嬌古惑嗰句嘢，即係話好滑頭啦，應該話。佢問佢有人問佢法治死咗未？佢話法治梗係未死咯，因為你同我都未死啊嘛。嗰啲其實好嬌古惑嘅，因為佢冇答到個問題啊，其實即係唔係咪絕望啊？梗係唔係絕望咯？因為我哋仲喺度啊嘛。我哋仲肯行出嚟啊嘛，隔硬 case 你仲肯行出嚟啦，我最想我肯行出嚟啦，即係鐵屋立喊唔係冇用嘅，絕對仲依然係有用的。我希望喺度講即係邊個話少少鼓勵翻各位咯，如果你係真係驚嘅，係嘅鳩叔嘅，我理解各位嘅恐懼，即係但係唔好俾恐懼吞噬自己。都差唔多咯，講到一路啦 咁啊，其實我做呢本書咁啊，帶住恐懼就少少恐懼嘅心情啦。但係既然都出咗啦，咁啊，我都唔恐懼啦。希望大家都唔好恐懼啦。咁有興趣嘅都可以即係去同人活動買呢本書啦。 咁我最後有句唔係即係我成日會提出嚟，但係同 ACG 唔係關係嘅個意思。即係雖然我講數碼暴龍嗰時提過呢樣嘢，恐懼並唔係唔知道咩叫恐懼，唔係勇氣並不是不知恐懼。勇氣不是不知道什麼叫恐懼，也不是無視他們，不是無視恐懼，而是你在面對恐懼的時候站出來超越它，這個就是我們說的真正的勇氣，是超越恐懼並不是無視它，不是不知道，不知畏懼者不可以叫勇，真正的勇氣是超越你面前的恐懼。最後真是最後的一句煲底結，還有一句好，咁啊呢次就有少少啦嘅计划，咁啊下个礼拜应该会变翻正常噶啦，应该唔会有咁多访谈可以讲嘅，因为冇噶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好，拜拜。 好，拜拜。